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7月4号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

在看小说，你是浪漫咖啡座，留下很多线索，从来没有结果。我想要一个承诺，不会被你征服，被你迷惑。我在胡思乱想，一个一个人寂寞，不在你的心降落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